首歌就让大风吹进你的心吧。来自的就是草东没有派对，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来听一听风的声音吧。每到冬天都会觉得风是陪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这样一种气象现象啊。刚刚这首歌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而这首歌也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之前也在台湾的这个金曲奖上斩获了非常棒的一个奖项。那今天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就让大风吹。说到草东没有派对，很多人会把他们和万能青年旅店进行比较，有人说他们是台湾的万青。其实我在想，当年听着万青歌长大的这些人，他们都已经在组建乐队了，那万青什么时候能再发一首新歌，再发一张新的专辑呢？也是很多喜欢他们的歌迷的一种热切的期盼吧。这首来自万青《十万嬉皮》。 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眼底映出一阵浓烟，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枕木烟，剪一梧桐露，后不见归途。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ght'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烦了，还好有你替我止渴，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当这夜晚星星射到了，还好有你听我唱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关的。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连北极的河 已经把北极的河都能沸腾了，这样的一种情感到底有多么的炽烈呢？这首歌是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摇滚风格的这种歌。之前在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同事发了一条朋友圈啊，说这个风非常的大，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说他想到了很多歌曲，但都是一些经典老歌。我说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话，应该第一时间会浮现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你会和我想的一样吗？就是吹呀吹，我的骄傲放纵。

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满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疯梦，总有些真挚亦有真痛。 来自王菲，也是当时她的第一张 EP。 说到这里可能觉得时间非常的久远了，那个时候的王菲还是叫王静雯，而当时这是一张实验性质的 EP， 销量也是相当的不错，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认识的天后王菲。今天来听听风吹过的声音，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总有一些歌手愿意用风来形容他们对于感情的认知，比如下面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就是周杰伦。提到他和风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几首呢？今天就来听听这两首吧。先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

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起了北京的梦啊。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起了北京的梦啊。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 听到这样的海风，听到这样好玩的声音，来自郝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叔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看到微信平台有人在留言说经常会想到洱海，听到这种歌曲，其实洱海不是海，想的只是和我一起看洱海的那个人，而那个人现在在何方呢，应该不在你的身旁，否则不可能有这种感慨吧。来听风吹过的声音，那下面这一首歌来听一听好妹妹乐队。我在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是那种唱歌非常的清亮又清新，而且非常有意思。当时最早听到他们应该是青城山下白素贞那一首歌了，但今天来听听这一首他们在2015年的专辑西窗当中发行的一首歌曲，和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叫做微风曲。 微风儿吹来，

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光阴它过着又动泪，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又爱着我，不会那深情的滋味。原谅我会就此放下往事， 演唱会版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总觉得这个版本的演绎少了一种特别凄楚的感觉，但多了一些思考。为谁你受冷风吹呢？昨天说到的话题是说说一个人的状态，有人说说回家之后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觉得很孤单。但如果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可以为他风露立中宵，我相信这个人应该是对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风吹过的声音，最后这首歌交给张国荣吧。这首歌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当时发行在1989年。那个时候他和好朋友一起吃饭，想创作一首歌，为了当时的告别演唱会。后来他想到自己之前的一首成名曲叫做《风继续吹》，所以想到那就创作一首不一样的歌曲，但也有些关联，就是这一首《风再起时》。我们明天再见。 我回头再望望你，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虚悔也坚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片片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